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新浪麦克风 ，Welcome back。Music Sherlock Mike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ike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Music Sherlock Mike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ike。 Okay。 嘿嘿嘿，到了北京时间的22:01，欢迎各位同学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钟到12点钟，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由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好吗？在今天晚上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节目当中，邀请大家继续的聆听属于在周日夜晚专属于你的好音乐之外呢，也不要忘记跟我们来聊聊天，互动互动，好聊聊呢明天即将呢迎来的全新的一周，或是呢聊聊已经过去的让你还有点回味的这一周的生活。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想传递的祝福，想送给谁都可以一并告诉我们。或是在新浪微博找到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的建立的社区麦家族 My Home， 打卡报道贴正在上线 ，cling cling。 帮你擦眼泪，别管 是非，只要我们感觉对。 我还把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别离开身边，拥有你我的世界才能完美。 你说你想的该送什么爱的被爱的不值，又因为我给不起最简单的承诺，你名字究竟好，我开始搜寻不到，到底有谁知道是几点钟放了你才会收到的好。 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别管那是非，只要我们感觉对。 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身边拥有你的世界才能完美。 在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是周董的暗号。人和人之间呢有一种感觉，而且呢爱呢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其实呢跟时间长短是没有关系的。那在这个你遇到了一个对的人啊，这个讯号对了，你会发现呢彼此之间就会有一些很特别的连接。像很多人呢第一次见，但是呢好像不需要太多的彼此的所谓的这种小小的套路，就可以呢很直接的对话，而且好像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啊，说明这对的频率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在路上跟随有声有色的 DJ 麦，享受最爱好音乐，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炎亚纶。 边走边唱，活力荡漾，在路上跟随有声有色的 DJ Mai， 享受最爱好音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谎言还有沟通，谁都害怕未接受伤害，假如就在世的面前转头，我怕你没有自信去承受。 Sorry 的我心中不停不感受，我不想管太多，明明是最后结果，还说我在拥有我。 Sweet lies, sweet lies, sweet lies， 让我来为你这甜蜜的谎言 baby。 Sweet lies, sweet lies， 让你沉溺在追光灯的梦中里。 No, no, no, no, no， baby don't say wanna lie。 No, no, no, no, no， baby don't say wanna bad guy。我知道这些都你不听 No, no, no, no， 以为我这会的就安静。 Oh, unbeknownst， 我也不想去伤害你。 So bitter， 好方法只欺负你， 该我欺负你。 所以我选择在一起， 没有办法再去 I'm telling。 Sweet lies, sweet liesSweet lies， 让我来为你吹甜蜜的谎言 baby。 Sweet lies, sweet lies， 让你沉溺在追光灯的满足里。 Yeah，心和心的沟通比你想象的还难，融化你是要接甜蜜的谎言 like a hat。 Coco winner winner， 就像这些年无情把你推上，并且继续 hand out take a day like give a chance no one more pretend to。早就跟我学了，你无法赢。So the all win， 我的心中琢磨不定。这是你化解成为一道风，用力的切不动我，彼此唱拼不动。Let me tell you what's on my mind， Sorry I can't be that guy， 不要再想太多期待，面对现实。 我不想忘了，但这羞愧害怕。你我说大伤害，互相劝告，逃避现实。 你不顾一切，去拥抱谎言。 那我也只好给你幸福的成全，用去相追空中甜蜜的谎言。I tell you。 Sweet lies, sweet lies， 让我来为你最甜蜜的谎言 baby。 I tell。 Sweet lies, sweet lies， 让你沉溺在这空洞的满足里。 I tell。 Sweet lies, sweet lies, sweet lies, sweet lies。 I tell。 Sweet lies， 甜蜜的谎言。在生活里面你有讲过善意的谎言，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哈。有讲过甜蜜的谎言而讲到自己都觉得很甜吗？在麦家族麦 home 点歌打卡贴当中呢，今天抢到沙发终于是如愿以偿的来自上海的朋友，上海的朋友古朵儿，哈哈哈哈，笑的也真的是够这个花枝乱颤的感觉啊，真怕多打几个字沙发就没有了。今天第一你归你，雪玲儿第二名，今天有点忙。第三名呢不是差一点，差两点哈，两个点点点点，9597手机9597的朋友，今天呢是第三名。新岛第四和很久没有出现的玉川同学，爱你，叹好叹好叹好，爱的是谁，把话给我讲清楚。麦家族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家族，而且我发现我们的这个麦家族麦 home 的这个 logo 呢，这个我们的麦宝，对吧？麦比比哦，麦比比好像这个变得更加可爱了。然后呢，今天的点歌权利我们可以先第一时间呢交棒给古朵儿，因为毕竟抢到了沙发，对不对？可以说说今天晚上想听到哪一首歌呢？ 新浪微博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加上你想说的话，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 我为爱而活，镜子我印象深刻，守护过，但幸福靠近却没把握住。所说的更多泛滥，更多困惑，更想沉默。你用爱融化掉我浮躁的心跳，因为有善良的心灵伴着美丽样貌。因为你独一无二，做你自己，从不仿照，激起我内心浪潮。就算在开始，我真的没想到。能够触碰到你最真实的感受，哪怕爱对于太多人来说像沙漠山丘。别担忧，我会用最耐心的姿态拥抱你，保护你，照顾你到永远，不论任何关头。 我多少爱情都苦，你不过是期待洪流，都多么轰烈，却可只不过趁期待拥有。但我却那么坚定，为你奋不顾身前进。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我想要追随你，为了你我愿意放弃我所有的骄傲与浮躁，只为让 你看到 我有多在乎你，伴着你会是我最美的憧憬。很透明，别否定我，都关于你和我。就算曾比和多，不愿万彼此隔膜，宁愿内心受折磨，不愿妥协，互相伤害带着后悔。就算再一败坏在我们的周围。身子中分饰跟你的天地很真实，整日也诚实，让你我沉迷于甜言蜜语。爱的记号像气泡激荡，像心跳加速跳跃，星空在遥远，没有你光芒也都千篇一律。内心也漆黑，过以往的我们经历第几回，以为恨离家痛苦到身心俱疲惫，往路里为你积累着希望，爱慕着想你别理会欲求非议，因为你我一直都在相依偎。 都关于你和我，就算曾比和多，我也万笔千歌，我宁愿内心受折磨。 新鲜的鲜，麻辣的辣，我是林志玲，我在鲜辣麦克风等你哦。 你说的话我都相信，说的好听，说的甜蜜。今天的沙发得主小主同学想要好听，然后呢这首歌对我就这么播出来了，但是呢突然发现好像这首歌播的是一个卡拉的版本哈、哦，那要不然我们就一起唱一段，还是我给大家来一个配乐诗朗诵。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风景，一个人呢总是会仰望和羡慕别人的幸福，很多身边的朋友都这么做，但一回头呢却发现自己有的时候呢也正处在被仰望和羡慕的状态。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幸福，只是你的幸福常常出现在别人的眼里，你觉得是这样吗？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晚改革开放关键一招第六期大国形象很有样节目中，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用自己走遍近百个国家的故事和三个关键词诠释我国外交。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一维与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立军表达了自己的见解。由马原、佟磊、萨日娜、李建义等演员主演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那座城这家人》正在湖南卫视热播，成了本月的一匹收视黑马，以豆瓣8.3分的高分获得了观众肯定。这部作品以经历大地震重创的唐山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由7个姓氏组成的9口之家在震后互相扶持、摆脱困境、重建家园的动人故事，在冬日里带给观众一抹温暖。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今天播出第8集《风味之旅》，作为最终集，节目组将揭秘这段全球寻味之旅的幕后故事，展示《风味人间》诞生过程中的苦与乐。在第8集当中，可以看到节目组放眼世界，寻找人类的相通之处，又从一个个细节当中寻找能够代表不同文明的故事。下面为您介绍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高丽灯具港年底收官，12月16日，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满额享惊喜，多重盛会等你来。 尽管你被睡眠拒之门外，没关系，起码我们还可以在这里一起享用最最迷人的夜晚。现场，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或找到呢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打卡贴，正在为大家放送福利中。 我相信要更久的吻。

Thank you. Next. 22:54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为大家放送好音乐。说说今天晚上你特别想听到的调调，哪首歌曲是你最近在手机当中播放器当中一直保留曲目循环不停的那首呢？接下来听听阿妹的老歌。 洁白的床是我倾诉的地方，抱你哭着到天亮、你等待幸福的厨房，那次情人节晚餐却是我陪着你唱、衣柜不算太宽，藏着你的天堂，欢迎我分享，我们的爱很像，都因男人而受伤，却又继续碰撞。当天空昏暗，当气温失常，你用巨大的坚强算太宽，藏着你的天堂，依然欢迎我分享，我们的爱很像，都因男人而受伤，却又继续碰撞。当天空昏暗，当气温失常， 不管你去向哪里，我们还在这里。2019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韩立和各式男左继续欢迎你的光临。 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真话麦克风。 These boys tryna hit me up, but I'm on my job, so no, I'm not on it. Fake, fake, fake, fake. I'm not a chef, but I'm getting caked. When I was 10, I was on my way. I told my daddy that I was gon' make it. Independent in my whip, like, in my baggy jeans, I'm pulling up, like, skirt. Diamonds on my wrist. Jolly, jolly, where you been? Yeah, this party's kinda shit. Should we dip in your whip? I'm a dreamer. Step, step out the beamer. Up in the penthouse, come and say my name. But sometimes I just wanna disappear. So then I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Yeah, I'm an angel in the atmosphere. Up in the penthouse, come and say my name. But sometimes I just wanna disappear. So then I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fly, fly, fly, fly, fly. I'm a dreamer.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我们都要嗨嗨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正在打卡上线中。这位好几周没有抢到沙发，但依然还是我的苍苍海海新的同学，最近的周末沉迷电视不可自拔哈、啊，看了这个关于呢这个故宫的题材的这个节目啊，包括呢国家宝藏都很喜欢。今年呢这个年末的心愿呢，就是希望下雪的时候自己可以穿件红色斗篷去故宫里面赏雪。撸猫哈，你确定吗？他说而且呢还可以听一首歌啊，不知道这个麦同学年末了有什么样的心愿。 对于我来说，好像呢不是一个经常许愿望的人呢，就是行动派啊。这个小白羊的行动派就是经常呢，这个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关于你说的这个下雪的时候穿一件红色斗篷去故宫里面赏雪，我只能是说你呢是有这个梦想啊，很伟大。然后呢，有一个这个仪式感也不错啊。但是呢，希望你不要半夜的时候去哈，以免吓到这个夜跑的朋友们。半夜应该也进不去是吧？这位同学想点播的歌曲就是呢特别应景的一首歌，跟自己刚刚这描绘的在这个情景当中啊很有画面的这个状态下很适合听的一首歌曲，听雪落下的声音。 天哪，麦克风。 轻轻的在我 己。雪落下的声音， 在北京，在北京，在空中，在空中。全亚洲最潮流的周末夜现场，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DJ 麦麦麦同学的 DJ 麦麦麦同学。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到12点，周日晚上的10点到12点，在空中跟大家相约。很多没有去看到张学友演唱会的同学们哈，相信呢，在朋友的朋友圈里哈，这个网络的视频当中呢，也欣赏了一下。我们节目当中也分享一下学友大哥的歌曲。 闭上你的眼，我的爱人。问宿你问宿一晚，你的心一片像落叶飞远，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空的心假的眼，细节我都无法，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从施舍，从怜悯变成真爱。相爱难，恨亦难，我的心虽然无痕，吻着你心就不会疼。闭上你的眼，我的爱人，吻住你，吻住一吻，你的心一片像落叶飞远，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空的心假的意，欺骗我都无法，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从施舍，从怜悯变成真爱。相爱难，恨亦难，我的心虽然无痕，吻着永不远，永不变，永不永远也不问，

Let him go. Now, Sir Pluto, Saturn, Jupiter, Mercury, Venus, Sun, Uranus. Don't you know my Lady Gaga Venice。 说到的 Lady Gaga 最近我刚看了她所主演，你没有听错，是她主演的一部电影，叫做一个明星的诞生。 A Star is Born。 这部电影呢也是翻拍自呢这个美国1937年的同版的这同名的电影啊，讲述的是一个这个日渐过气的一个乡村的明星，乡村的这个 rock star 杰克逊帮助了一个有着明星梦的年轻女孩子艾莉实现音乐梦想的故事。看过之后呢真的是很热血激情澎湃的感觉，也看到了 Gaga 的哇这更多的潜能你听到的这更多的是之前的这个 Lady Gaga 的一些所谓的有节奏的一些旋律包括她的一些这个创作。那其实呢她真的很多样性，在这里面呢又表现出了很多很多的原味的感动。一个明星的诞生也是这个2018年的作品了。生活里面呢，当你设立务实的目标的时候呢，有的人会说你要呢学会充满野心。当你呢设立很远大的目标的时候呢，或许有人走过来对你说要向你现实一点。不管怎样， 有多久没见你， 当心动来临的时刻， 以为你在哪里， 要感受这一份冲动和勇气， 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 努力的去放手做， 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是不是也常常花很多时间在等待上？我决定要让忙碌的你、放松的你、心事重重的你、迷失自我的你，在周末的夜晚找回真正迷人的自己。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周日晚上十点，两三小时，三五好友在空中，就在跟你的约会的周末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要在这个时刻跟大家提前说一声晚安咯。哇，看看时间时间过得很快，对不对？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不断的不间断的播放，代表了我们能送给大家的这个周末的礼物。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晚上听过我们的电台之后呢，好梦，明天呢可以有元气满满来这个开启一周的工作生活。也不要忘记在下周六晚上九点钟继续回归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带来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我们下周再见喽，拜。 Living for the weekend. Let me out of this cage so we can stop breathing. Oh, fuck it, let them talk about us. Let them talk about us. All they wanna play rough. Oh, fuck it, we ain't never gonna stop. Move to California and never grow up. You and me and la la la la la land. We'll be safe in love. 我是林志玲，新鲜的心，麻辣的骂， 好讨厌，给我加 麻辣，就这个。